各位书友，大家晚上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美国为什么被称为山巅之城这个主题。大家在前一段读了这个，拉塞尔科克的那本《美国秩序的根基》，都知道他这个把美国的秩序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旧约时代。那么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他在书中也提到，就是美国人经常把自己称之为是上帝的选民，称他们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他们是带着特殊的使命来到北美这个地方的，或者说他们被赋予了特殊的这个使命、特殊的任务，在人世间建立一个特殊的共同体。他们究竟为什么这么说？他们。美国人就经常把自己称之为叫 "a city on a hill"，翻译成一个山上的城，一个山巅之城。为什么他们把自己称之为一个山巅之城？到底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美国有什么例外之处，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这是一群怎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建立了这个美利坚合众国？那么基本上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这背后的这个原因，背后的原因。那山巅之城的这种说法呢，如果大家看过圣经的话，它其实来自于圣经，来自于圣经，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13到16小节当中，有这么几段话，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道，怎么可能让它再咸呢？结果无用，只好被丢弃，任人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山巅之城不可能被隐藏。注意这句话，你们是世上的光，山巅之城在山上的这个城不可能被隐藏，因为它高，有光会照亮它，它不可能是黑暗的，它不可能会被挡住的。不可能看不见的，它是一个发光的城，它是一个有亮的城，有光的城，有光的城。接下来他说，人们不点灯，置其于斗下，而是放在灯台上，照亮家里的每一个人。同样，让你们的光照亮在人前，他们会看见你们的善行，将荣耀归于你们在天国的父。从这一小段的话当中，我们看得出来。这个上帝给基督徒安排的这个任务，或者说给他们的这个职责，这是使命，要做世上的盐，也要做世上的光，有了光，这个山上的这个建立的这个城市，它隐藏不了，因为它地势高，是吧？地势高，还能照亮所有的人，照亮所有的人，照亮所有的人。那么，在美国被称之为，就是说，第一次把美国称之为一个山巅之城的，或者把美国建成一个理想之中的山巅之城的这个人物呢，是一个殖民地的一个创建者，他叫约翰·温斯洛普 （John Winthrop）。这个人在殖民地时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因为他。带领一帮人从英国到1630年的时候来到北美殖民地，建立了这个马萨诸塞湾殖民地。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可以说比这个五月花号那个公约晚了10年的时间，那个是1620年，这个是1630年，他带一帮人就在普利茅斯稍微往北边几十英里的地方。在波士顿这个附近，查尔斯河入海口，通常我们称之为叫马萨诸塞湾 （Bay Area），在这个地方呢，沿着这个河边、海边，建立了若干个社区。他经常被称之为叫一个遗忘的国父。今天当我们说美国国父的时候，我们通常。说的是那些18世纪领导美国完成独立革命、完成独立战争，以及参加制宪会议这样的人物， 不管是乔治·华盛顿呢、富兰克林呢、杰斐逊，是吧？麦迪逊、亚当斯等等。我们说这个美国国父们的时候，通常指的是18世纪中后期这么在这一段历史当中扮演着重要或者核心角色的这些人。但温斯洛普也被称作为一个国父，甚至有人说他是一个被遗忘的国父，因为他更早，他所建立的殖民地，他的理念可以说奠定了美国精神，奠定了美国精神的基础。温斯洛普他出生在1587年或者是1588年，出生的具体的日子不是特别的，不特别明确，是吧？他1649年去世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生活那段时间是英国，比较动荡的一段时间。先是这个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后来换成詹姆斯一世当国王，变得比较专断。后来又查理一世，是吧？又发生内战，等他生活这段时期是美国，是英国历史上可以说是比较混乱的时期，也是从这个有限的君主走向一定程度上的绝对主义的时代。所以导致大量的人呢，移民到北美了。当然很重要的理由是为了宗教自由，这些人大多是新教徒，受到迫害，因为在那里。所以他们这个漂洋过海来到北美建立殖民地。温斯洛普他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一个家庭里边，他曾经到剑桥的三一学院读过书，他父亲也在那里当过一个负责人，在三一学院。他后来从事律师。在到了这个1629年 ,1630 年的时候呢，他就和一帮人策划要到北美来，要到北美离开英国，到这里来创建殖民地。是吧 ?1630 年的4月，他带领起殖民者来到了北美。在马萨诸塞湾和查尔斯河的沿岸建立了若干个社区村庄，就是今天的这个波士顿附近。并且他建立了这个殖民地之后呢，他自己当了很长时间的总督，在这个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前20年，他一共当了12年的总督。所以说在他的这个领导下呢，这个马萨诸塞殖民地，可以说显示出来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气质，尤其是带有清教徒的这种精神和气质。在1630年的3月21日，在登船来到殖民地之前，他发明了一个著名的一个布道演讲，演讲叫 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 可以翻译成基督教仁爱或者是慈善的一个典范。这个布道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平信徒的布道之一，甚至有人说他就是最有名的平信徒布道。正是在这个布道当中，他强调了要把北美殖民地建成一个山巅之城的目标。他明确地提出来说，我们来到这里是带着特殊的使命来的，上帝赋予了我们特殊的使命，我们在这里建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共同体。那么这个基督教仁爱典范呢，它的内容非常多，它其实很长的一个布道。它大致的意思就是要确立人与人之间处理相互之间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们来到这里之后，这里没有政府。我们建立一个新的一个共同体，一个自治的共同体，但是我们相互之间应该怎么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呢？比如说有人杀人放火，干坏事，抢劫别人财产，是吧？或者是我们有的人穷，有的人富，是吧？有的人这个能吃饱饭，有的人吃不饱，有的人饿死等等，我们该怎么处理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那么他的这个布道呢，就确立了这样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号召这些基督徒们，号召这些清教徒们，他们相互之间，是吧？应该遵循上帝所确立的一些原则，像基督徒一样生活， 按照上帝的意志来建立一个共同体，一个共同体。比如他在这个布道当中提到，就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当中都会存在着穷人和富人，掌权的人和服从的人，这是上帝的意志。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一点是没法改变的。也就是试图消灭贫穷、消灭穷人，那是荒谬的说法。穷和富是相对而言的，永远都会存在着穷富差别。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不要做这种乌托邦的这种设想，是不是？很多这个过去两三个世纪当中，很多社会尝试过这个实验，是吧？消灭贫穷、消灭穷人、消灭贫富差别。贫富差别，这完全就是错误的一种看法，不可能消灭贫，因为贫穷的原因千差万别，你不可能消除这些原因，是吧？有人就不愿意干活，不愿意工作等等，是吧？即使有工作，他可能也不愿意干，各种各样的原因，是吧？而且永远会存在着有些人行使权利，另外一些要服从，虽然行使权利的人不必须是一个专制者。他还提到，他说富人不应该压迫穷人，穷人也不应该打倒富人。你看这个该怎么处理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关系。富人应当有爱心、同情心并保持克制，那穷人应当有信仰、耐心并努力顺服，这同样是上帝的意志。不要努力把富人消灭，消灭富人消灭掉，所有穷人也不会变富的。它不是一个零和博弈。富人当然要对穷人要有爱心、有同情心，是吧？但是穷人也应该坚持自己的信念、有耐心，努力改变自己的处境。他人与人之间应当保持手足之情，没有人比其他人天生的高贵或者富有。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没有人天生的高贵。所以他说，人与人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就是，一个是正义，一个是仁慈。正义主要是适用于当一个人，比如说侵犯了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情况下，要用通过正义的方式，比如对他进行审判、判刑等等。另外一个呢，如果一个人没有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那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靠什么呢？靠仁慈，靠仁慈，靠相互关爱、手足之情。是吧？可能没有任何一个教义里边比基督教里更强调这个爱心，要爱所有的人，甚至要爱你的敌人。这个需要一种博大的胸怀，需要一种非常宽广的这种精神，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是吧？你要翻开这个圣经里边，无处不是在强调这个爱心，强调爱。一个就是强调爱，一个就是不断的提到这个自由，自由，虽然这里边理解的这个自由可能比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政治和法律上的自由还要更加的宽泛。在这个布道当中，温斯洛普还提到，上帝的律法对仁慈的要求，就是爱邻居要入爱己，甚至要爱自己的敌人。是吧？这圣经确立的基本原则，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要努力做到这一点。至少这是方向，这是目标，这是这个在这个共同体当中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这种理想。他还举了很多具体的例子，讨论了很多这个非常具体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如果有人存在着这个贫穷，是吧？需要借钱。那么这个时候，这些基督徒之间该怎么处理这种借贷之间的关系？或者有人还不上钱，该怎么办？他也讨论了一下，就是处理这种具体情形的一些原则。他说，仁慈在这种捐助啊、借贷啊，以及原谅那些不还的那些人啊，这种情况下的这个表现。在正常的年代，除了能留够自己，除了要留够自己和家人呢，要尽力的帮助他人。正常年代也努力帮助他人。特殊年代的话，当然也要照顾好你自己和家人，这是首要的。一切财富都是上帝的，爱上帝就应当帮助他人，他人就是兄弟。一切财富都是上帝的。注意啊，不管你挣多少钱，在基督徒眼中，财富最终都是上帝的，你是死了不能带走的。 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在这基督教的国家，是吧？一方面大家拼命的挣钱，另外一方面又把钱都捐出来，是吧？这个死的时候也不会给自己说弄豪华的这个，建立一个非常奢侈豪华的墓，是吧？那钱花在那上头，不是的，也不用陪葬，啊，钱都是哎。去之于哪里，来之于哪，是吧？最终是上帝拥有，所有的财富都是上帝。在他人需要帮助，并且但是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应当高兴的给他人借贷，如同与他进行贸易往来一样。如果你有能力偿还的话，你其实是借给他，哎，相当于跟他之间做买卖、做生意，是吧？是一个契约关系。你如果借贷者没有能力偿还，应当原谅他。不再要求偿还，啊，这是很高的很高的一个标准呢，比法律的要求要高啊。并且在这个布道当中，温斯洛普还强调，他说，当整个共同体处在危险之中的时候，应当以公共利益优先。啊，如果公共利益，如果我们这共同体都不存在了的话，你也谈不上我们个人，谈不上我们私人之间，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在极端的情况下。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整个共同体处于危险的情况下，哎，他还是强调这个整个共同体的利益，整个集体的利益。但不是在任何时候，而是在极端情况下，正常情况下当然不是。温斯洛普还进一步来解释说，为什么我们应当用这样的一种仁慈、相互之间关爱的方式来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呢？他说，在圣经当中。因为基督就是爱，爱就意味着完美的，甚至我叫完美的纽带，bond of perfection，那就是我们之间人与人之间有这种完美的纽带，完美的关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真正的基督徒是同一基督的躯体，每个人都相当于这个躯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他这个基督这个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各个部分连接成一个整体的时候，才是完美的。我们所有人组成一个躯体的时候，它才是完美的。让每个人能够连接在一起，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爱，love。缺乏适当纽带的躯体是不完美的。啊，如果说这些躯体之间没有这个爱连接起来，就像人如果没有韧带连接起来一样，你当然是不完美。身体的所有部分，注意"完美"这个词，perfection 这个词啊，在这基督教，在这个神学当中，经常讨论这个词。这个词从来不用在建立一个，比如说一个完美的社会，或者人是完美的这种意义上讲，是吧？而是，哎，在这个，在，比如说，在表达这个爱心。是吧？或者说人与人之间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候，哎，经常会讨论，经常会使用这个词 perfection，完美的，只有上帝是完美的，只有这种，这个爱，是吧？这种爱心才是完美的。身体的所有部分都是相互依赖的，密不可分，共同经历痛苦和快乐，所以因此。因为既然每个人都是这个基督躯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呢，我们这个躯体如果有一个地方受伤了的话，那另外这个身体的其他部分你也不会感觉到快乐的，就共同经历痛苦和快乐，是吧？你身体的一个器官受到了损害损伤，你其他器官也不会好受的。所以因此每一个部分都要致力加强、捍卫、保存其他的部分，也就是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相关，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作为这个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都是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当然要加强捍卫、保存其他的部分。他说，这种爱是神圣的、灵性的、自由的、积极的、强大的、永恒的，它压倒一切，它比什么都重要。就相互之间的这种爱心，比什么都重要。那么，正是基于这样的这种理念。或者上帝的这种遗址，温斯洛普强调，在北美建立的这个共同体，在马萨诸塞湾建立的这个共同体，它基于什么样的原则呢？这共同体是怎么运作的呢？ 或者这个共同体之间，人与人之间该怎么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呢？他大致确立了三个这样的原则。一个，他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兄弟组成的共同体，应当通过爱的纽带紧密的联合在一起，并且践行它。所以首先明确啊，这是一个基督徒兄弟共同体。那时候一块来的人，没有谁不是基督徒，是吧？没有谁不是新教徒，没有谁不是清教徒，他们早期的这些。第二，我们基于相互的同意，谋求共同生活在一起，构建适当的世俗政体和教会政体。哦，这，哎，透露出来了，这个共同体，它的这个根基、它的基础、它的性质是根据我们相互的同意建立的。是吧？我们这个共同体呢，我们既建立一个世俗的政治共同体，我们同时也建立教会的共同体，因为要教会生活，是吧？是他们这个生活的重要部分，核心的部分。建立什么样的教会，建立什么样的政府，都是根据统一的原则来确立的。第三个，这个殖民地这共同体的原则就是，我们的目的是改善我们的生活，非常宽泛意义上来理解，改善我们的生活不是说只吃得好，而更好的服侍上帝。我们的目的是改善我们之所以到这里来建立殖民地是干什么？改善我们的生活，更好的服侍上帝。来这里不只是吃喝玩乐，或者说享受生活来了，更好的服侍上帝，更好的来按照上帝的遗旨来行事，这是他确立的这个马萨诸塞殖民地的三个基本的原则，三个核心的原则。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共同体的精神，是吧？他体现了清教徒，体现了当时这个新教徒的他的一些基本的理念，基本的理念和他们的诉求。在这个布道的这个结束的时候呢，温斯洛普他号召这个跟他一起来建立殖民地的这些人呢，他说，当上帝赋予人们一项特殊使命的时候，他指望人们严格遵守每一个条款。在温斯洛普眼里呢，就是我们这些人呢是被上帝赋予了特殊使命。说我们为此和上帝签订了圣约 （covenant） 这个词，这个是新教徒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圣约观念 （covenant） 圣约神学。那我们待会儿我讲这个新教徒的这种圣约传统。那我们致力于完成一项使命，上帝允许我们自己起草条款，我们公开宣称执行这些和那些条款。以实现这些和那些目的，我们因此祈求上帝的支持和护佑。我们必须认为，我们应当是一座山巅之城 ，a city upon a hill。全人类的眼睛都在盯着我们。因此，如果我们在慈善事业中背叛了上帝，整个世界将会知晓并蔑视我们。我们是带着特殊的使命来这里的。我们要把这里建成一个上帝眼中的山巅之城，山上的城市，让它有光，让这个光照亮它，不被隐藏，它也能照亮别处，全人类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如果我们背信弃义，背离了上帝的话，我们会被惩罚，我们会惩罚，被蔑视。可见这个温斯洛普他从这个北美殖民地的。开始，但他所建立的这个马萨诸塞的殖民地，后来可以说，这种精神、这种传统传遍了整个的其他的殖民地，特别是在新英格兰地区，基本上都是秉承着这样的一种理念来这里开拓殖民地，建立上帝之城，带着特殊的使命来这里，特殊的使命。那这个布道非常充分地体现了清教徒的思想，它的影响，是吧？ 那么清教徒他到底主张什么？他有什么样的一些主张？对吧？他的一个核心主张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种圣约神学，就 Covenant Theology。这种神学的基本的理念就是，他认为人和上帝之间，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神圣的伙伴关系，是一种神圣的伙伴关系。人和上帝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神圣的伙伴关系。人都是，都是按照基督徒，相互之间是兄弟关系，是一种伙伴关系。并且他们建立共同体呢，是基于同意而建立。不管是小的还是大的，从小的共同体到大的共同体，都是建立在同意基础之上的。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得到，美国后来独立宣言、美国这个制宪的时候，都是秉承着这样的一种同意的理念。正是这种同意，才让这个共同体具有了合法性，而不是通过暴力、通过强制。不是枪杆子里边出政权，而是同意才出政权，只有同意才出这种合法的政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种圣约神学的它的理念。还有，这种圣约神学它主张个人对共同体负有义务，个人当然一方面是享有自由，个人拥有独立人格，独立地位、尊严，但是个人并不是可以为所欲为，个人并不是对共同体没有任何义务，相反，个人对共同体是负有重要的义务，负有重要的义务。一方面是前面包括这个布道当中我们提到的，像这个每个人要关爱他人，是吧？在帮助他人，共同体处于危险的时候要。那共同体处于危险的时候，要以共同体的利益优先，等等，这都是个人对共同体的义务。所以这些这个清教徒呢，他们其实是非常反对，就把自由理解成放肆，理解成为所欲为，理解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吧？包括今天，比如说我想跟谁结婚就跟人结婚，这是清教徒都严格反对的。他们其实是非常保守的这种思想。早期的时候，这些清教徒，比如说他们反对酗酒，是吧？谁要是酗酒喝醉的话，这些人的名字都要张贴在大街上示众。在今天看来，我们觉得这好像侵犯人隐私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在当时，在他们眼里，这是非常保守的。我们要每个人呢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约束，并且确立这样的一些规则，是当时他们都同意的。大家同意的，是吧？对这些酗酒的人，对于干坏事的人，我们都要张榜公布他们，把他们的名字公之于众，让大家都能看到他们，都知道他们是谁，好让他们约束自己的行为，不再酗酒，不再放肆，是吧？好好的履行自己的义务，履行自己的这个职责。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呢，就是他们，跟今天的这个，我们对自由的理解相比，或者今天甚至包括一些基督徒对自由的理解相比，他们是非常保守的一群人，非常保守的一群人。另外，这种清教徒的这个主张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这种主张的这种神学传统，这种圣约神学。它是一种应用性的，它非常强调就是运用这种神学到实践当中，就是它很注重实际，反对那种形而上的争论，反对玄学式的争论，致力运用宗教来解决实际的问题。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吧？可能跟其他的有的一些神学传统不一样，他们喜欢这种思辨式的，喜欢这个形而上的这种形而上学的这个争论，但是这些清教徒他们不喜欢这种争论，反对欧洲当时的那些各种这个教派因为这种神学主张的不同而发生的分歧，他们的这致力运用这些宗教的原则来解决现实当中遇到的问题。 就是可以说他们很好的在践行圣经，践行上帝的教导，践行上帝的律法。啊，这一点我觉得他们做的可能比很多这个他们的早期的那些以及后来的这些基督徒们要好，要好。嗯，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些清教徒他非常强调布道的重要性和宗教仪式的重要性，宗教仪式的重要性。你看后来包括今天这个新教徒越来越不太强调宗教仪式的重要，仪式越来越简化，跟天主教徒还有更繁琐更复杂的一些仪式或者圣公会。但是新教徒有，特别是有的教派已经仪式已经非常简单，甚至几乎没有什么仪式了。因为后来18世纪之后，这种新教徒的群体当中有一支就是越来越 liberal， 越来越今天 liberal 这个词，今天左派意义上的这个就是自由化，就是越来越反对这个这种条条框框，反对各种各样的仪式，反对各种各样的约束啊、程序啊，就那样限制了。其实每个人只要信上帝就可以。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削弱了这个基督教的影响，待会儿我可能会稍微说一下，这个就是导致了今天这种世俗化的这么一个后果，这么一个后果。但是在清教徒看来，宗教仪式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他们当时的仪式跟天主教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他们仍然非常强调这个宗教仪式，强调布道的这个重要性。当时那些人们把很多重要的，就当时的这些人们要传播一些重要理念的话，它都是通过布道来进行的，不像今天一样，你在报纸上写政论文章，是吧？发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文字，通过这种方式来传播某种理念。当时的那些人就是通过布道，啊，到处布道，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传播，是吧？来传播，来践行这个圣经的这个教导。刚才我还提到，就是说，总体上来看，清教徒的思想它是非常保守主义的，因为他们尊重传统，强调经验的重要性，在道德上持一种相当保守的态度，就道德上持一种非常保守的这种态度。刚才我提到包括酗酒的人，是吧？如果你酗酒的话，会把你的名字张榜公布。这个今天在我们看来都很难理解的事情。当时这司空见惯的，而且是他们所有人同意的一个结果，一个产物，啊，所以远远比今天要保守得多，比今天要保守得多。今天的这些保守主义者可能跟他们相比的话，也都那都差得很远了，也都是吧，完全不在一个意义上，不在一个意义上。还有一点，这些清教徒呢，他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自由精神，热爱自由，追随自由，追逐自由，爱德蒙伯克就发现了美国清教徒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或者他的与众不同的地方。他说过一段话，他说美国人是新教徒，是那种最厌恶所有心智和观念默默顺从的新教徒。所有的新教教派，即使是最冷漠和消极的，也都是异议人士。就是不信奉国教的人，在当时这个意思就是说不信奉英国的国教。但是在我们的北方殖民地最流行的宗教，是一种将反抗原则发展到极致的情形。说的就是北美殖民地，说他们是异议中的异议者，新教中的新教。这些人最不愿意服从，最不愿意这个什么被统治。可以说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这种自由精神，异议中的异议者，反抗 ，always 反抗。所以你看新教这个词的本身就是从 protest， 从反抗这个词来的，抗议反叛 protestant 是吧 ？protest 就是抗议，对不对？本来就是异议者，异议者。那北美这些新教徒呢？这些清教徒更异议中的异议者， 在伯克看来，最厌恶所有心智和观念默默顺从，追随自由，追随自由。所以这些人到北美之后，几乎可以说发生了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他们在美国建立了一个清教社会。美国没有经历这清教革命，这革命是在英国经历了，但是在美国就建立了一个清教社会。英国发生了清教革命，但是却没有建立一个清教社会。英国人是圣公会，是吧？英国国教来统治的这个社会，但是美国建立了一个清教社会。所以托克维尔说的，他说美国的整个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清教徒来塑造的。早期的这些清教徒，早期的这些殖民地，其实奠定了美国殖民地的精神，奠定了美国精神，奠定了美国的基础，奠定美国基础，美国的美国精神的来源，是吧？那就是这种清教徒的精神，这种清教徒的，这种清教徒的这个主张，这种理念。那么接下来我说一下这最后的一个问题，就美国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这问题呢有一些争论，有些人说它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因为美国确立了政教分离啊，你看它怎么能是一个基督教国？它就是一个世俗国家，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政治共同体。那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是吧？它是确立了政教分离的第一修正案当中。它是国家通常情况下不去这个干预宗教，但从另外一方面意义上讲，很多人也认为它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因为这里的人信仰基督教，或者说大部分人都信仰基督教，并且它是根据基督教的这个原理来构建的一个共同体，一个共同体。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独立宣言是不是？刚才我们追溯殖民地的这种共同体的精神，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他们受基督教的影响，受这个清教徒这个思想的影响，是吧？当然，我们还可以找很多其他的文献，都可以提，从包括五月花号公约，此前那多次讲过这个五月花号公约。以及此后，当时在美国100多年的殖民地当中，所确立的成百上千个大大小小的这些宪章、这些宪法，都体现了基督教，都体现了清教的它的一些基本的理念和主张，尤其是这种圣约传统，不管是1639年马萨诸塞这个自由宪章，还是1641年康涅，不管是1639年康涅狄格基本法，还是1641年马萨诸塞自由宪章，以及后来的这个各个殖民地独立之后所确立的这个宪法，大家可以看，都程度不同的体现了基督教的思想，基督教的主张。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独立宣言，独立宣言有4个地方直接或者间接的提到了上帝，开篇说，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与他和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并在世界各国之间依照自然法则和自然神明取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自然神明 （Nature's God） 这个词虽然这个表达有些争议，有的人认为这显然是自然神论呢，体现了这个杰斐逊的这种自然神论的思想，Nature's God，自然神明。自然上帝，自然神，自然神。但也有人说，这个是为了避免当时这个不同的教派之间的一些争论，甚至有一些不信仰者和这个信仰者之间的争论呢，用了这样的一个表达。我们再看其他几个地方他说的。那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主创造了平等的个人，Creator。很明确啊，造物主，谁是造物主？上帝造物主，只有上帝造了人，造物主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经常把那个翻译成"人人生而平等"，那个 显然看原文的话，不是生而不是生下来，而是创造的，人是被创造的，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因为那上面写的 created equal 是吧，被创造，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可能是独立宣言当中最有名的这句话。你们看到后边这独立宣言的后边，还有两次也提到了上帝。我们集合在大陆会议下的美利坚联合邦的代表，为我们各项正当的意图，欲请全世界最崇高的正义，英文叫做 Supreme Judge of the World。谁是最高、最崇高的正义、最崇高的法官？什么 Judge？这个就一指的就是上帝，上帝是最后的裁判者，最高的裁判者 ，Supreme Judge， 不是某个世俗国家的某个人物，是没有人说他们是最终的裁判者，谁是最终的裁判者？最终最高的裁判者，只有说的就是上帝，暗含的意思。结尾的时候还是我们怀着深信神明保佑的信念，基于我们的生命、财富和神圣的荣誉，相互保证，共同宣誓。可以看得出来，它非常明显了体明非常明显的体现了这个体现了这个基督教的精神，是吧？体现了圣经的一些原则，是吧？造物主最崇高的正义，是吧？神明保佑，毫无疑问，非常的明确。那么。还有这些美国国父们对待宗教的态度，是吧？很多的人，这个研究他们的这些国父们的宗教信仰，是吧？有些人试图从中找出来说，他们并不是一些虔诚的基督徒啊什么的，他们就是自然神论者。当然不可否认，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吧？甚至很多人受到当时这个启蒙运动这种自然神论思想的影响，思想的影响。但是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很多人其实都是虔诚的基督徒，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从来没有明确的说过他们是一个自然神论者，反而明确的说他们是基督徒，甚至虔诚的基督徒。你看杰斐逊这个最常被认为是自然神论者的这个人物，他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我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也就是说，一个耶稣教义的徒弟。这和柏拉图主义者完全不同。他们称我为异教徒，称他们自己为基督徒和福音传道者。有些人批评他的人，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基督徒，认为他们自己是。杰斐逊说不对，我是真正的基督徒。还有华盛顿总统在这个告别演说当中说。”他如果法院调查案件的誓言失去了宗教的义务感，哪里有财产、名誉、生命的安全可言？我们应当告诫自己不要单以幻想，一味道德无需靠宗教就可以得到维持。尽管良好的教育对于特殊结构的心灵会产生影响，但是理智和经验告诉我们，不要指望在排除宗教的情况下，国民道德能够得到维系。华盛顿其实不止一次表达这样的看法，就是在他看来，假如没有宗教，那根本不会道德没法维系的，因为宗教是道德的基础，宗教是道德的基础。一个社会当中有良好的道德，靠的什么呢？靠的是宗教。当然，他所说的宗教，当然指的是基督教，在当时的这个语境之下，还有麦迪逊，美国宪法之父。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说："他是最好和最纯洁的宗教，最好和最纯洁的宗教就是基督教啊！"还有非常高的这种评价，非常高的评价。约翰·杰伊，就是和这个麦迪逊还有汉密尔顿一起写联邦党人文集的这个人物，说："上帝赋予了我们人民选择统治者的权利。"我们这个基督教民族有权利，也有义务选择基督徒成为他们的统治者。他就在说，我们选统治者的时候，我们要选一个基督徒，是吧？这也是我们迄今为止，你看到美国的总统，是吧？ 几乎所有的都是基督徒，还没有例外过。他干脆直接就把美国称之为叫一个基督教民族。还有约翰·亚当斯，啊，美国最重要的国父之一，第二任总统。前一段时间我去他的故居，看见了他们家里用的圣经，是吧？从他的父亲到他，再到他的后代们，他们用过很大厚本的一个圣经，他们家几代人所用过的。亚当斯说：“他说我总是带着敬畏和好奇看待北美殖民地的开拓。”就像上帝设计的一幅伟大画面打开，为人类社会中那些无知者和被奴役者的解放提供了一盏明灯。就像上帝设计的一幅伟大的画面打开，无处他们不提上帝。还有英国的这个作家、思想家 Chesterton。他曾经说：“他说美国是一个拥有教会灵魂的国家。”有人干脆说：“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福音帝国 ，Evangelical Empire，Evangelical Empire， 福音帝国，传达福音的这个国家。”James Bryce，英国曾经他曾经当英国驻美国的大使，他说：“宗教在美国的影响比任何欧洲国家都要大。”保罗·约翰逊说：“美国是一个畏惧上帝的国度，宗教谦敬是美国例外论的主要源泉。美国为什么认为他们例外？是因为他们，宗教上比任何地方都更加虔诚、更加谦敬，所以他们是例外，所以他们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他们是独一无二的。他们认为自己是负有特殊的使命的，负有特殊的使命。”还有一位学者曾经说：“他说美国大多数人都相信基督教和福音书，基督教的影响无处不在。我们的文明和知识文化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础之上，在几乎所有的基督徒看来，制度需要适应促进我们信仰和道德的扩散，并传给子孙后代之最好希望。在这种意义上讲，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大多数人都信基督教，都信福音书。”我们的知识和文明都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础之上。还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保守主义者，是吧？也对二战后保守主义这个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一个人 ，Irving Kristol。他说：“美国人总是认为他们自己是一个基督教民族，他们对所有的宗教都同样的宽容，只要他们与传统的犹太基督教道德一致。”也就是说，只要他们和传统的犹太基督教道德没有冲突的话，他们对其他的宗教也都持宽容的态度。但他们自己呢，却是一个基督教民族，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还可以看看这个，包括美国的一些后来的一些总统他们的看法，比如林肯。林肯曾经明确地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民族 ，a Christian nation。还有艾森豪威尔总统说得更明确，没有人说得比他更明确的了。他说：“承认上帝是美国精神的首要和最基本的表达，没有上帝，不可能有美国式的政府，也没有美国式的生活方式。”这个说的艾森豪威尔的表达再清晰不过了。他说：“没有上帝，不可能有美国式的政府，也没有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就是。上帝、基督教对美国式的政府、美国式的生活方式有决定性的影响。即使联邦最高法院也多次表达过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民族这样的看法。在1811年时候，1892年，说我们是一个在这个判决书当中说，我们是一个基督教民族，这是一个基督教国家。那么，在1931年的一个判决当中说，我们是一个基督教民族，赋予各自平等的宗教自由权，充满敬意的承认服从上帝意志的义务。美国的国家的明文是 是吧？国家的座右铭，更是 "In God We Trust"，并且印在所有的美元上面，不管是纸币还是这个硬币上，都有"我们信仰上帝 ，In God We Trust"。可以说它无处不在，它无处不在。那在美国的生活，它是美国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美国商户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虽然美国在从制度上确保了这个政治和宗教之间的这个分立，注意啊，是立，就跟三权分立那个一样，不是分离，立就是独立那个立字，立人那个立，是吧？Separation，它叫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就像 Separation of Powers，三权分立。当我们讲三权分立的时候。只是说三个，这个有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个不同的机构主要行使三种不同的权利，但是他们之间并不是没有关联，是吧？没有关联就不是三权分立了。你看，立法权有制约行政权，是吧？行政权有制约立法权，立法权有制约司法权，司法权也有制约立法权，等等，每一种都相互关联，才有所谓的三权分立，那么。宗教分立其实也绝不意味着说宗教，这个教会 church 和 state 之间分开之后没有任何关联，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看法。更不意味着宗教那时候的 church 和 state 并没有，更不意味着说这个比教会要更宽泛的宗教和这个政治生活之间和日常的生活方式之间没有关联，那更是错误。啊，当然我们今天也不展开来讲这个问题，但是我们首先大家要明确，就是不要有这个误解，误以为政教分离就是政治和宗教之间的任何时候都没有任何关联，这肯定是错误的，是吧？那总统在宣誓就职的时候都要手按圣经，是吧？说 God bless America，是吧？上帝保佑我，上帝给我力量。上帝保佑美利坚合众国，啊，包括这个议员们，就职的时候也都要这个说这上帝保佑的这样的这个表达，所以呢，他绝不是说这个政治和宗教之间、政治生活和宗教信仰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这个是完全错误的看法。那么，这不今天当代的一些学者对于美国的这个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或者基督教对它所产生的这种影响，也都有一些非常明确的一些认识。比如很多的中国朋友都熟悉的以前的哈佛大学的教授亨廷顿，萨米尔·亨廷顿，是吧？他曾经说，他的宗教曾经是并且仍然是美国国家认同的核心要素。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宗教原因而创建的。宗教运动在几乎4个世纪当中塑造了其演化，根据每一种指标来衡量，美国人都远比其他的工业化国家的人们更加宗教化。宗教是他国家认同的核心要素。如果这里的人都不信仰基督教了的话，那么他的国家认同就会面临着危机，是吧？这也是为什么当前很多的美国人，特别是保守主义者，感受到了这种危机，是吧？因为很多的无神论者、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呢，这个来到美国，对美国这个国家认同产生了这个很大的冲击，特别是这些人强烈要什么。这个身份认同、多元文化主义、宗教多元化呀，等等，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么，在1944年的时候，有96%的美国人承认自己相信上帝；在1968年的时候，有98%的美国人这么说。到了2003年，这数字变成了92%，就是有所下降。到了2018年的时候，有80%的美国人承认这一点，承认自己相信上帝。那也就是说，又有所下降，又有所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体现了一种世俗化的这种趋势。当然，这未必是一种这个 是一种必然的或者是不可扭转的这样的一种趋势，至少在它是一个短期来看呢，至少它是一种趋势，有世俗化的这种，特别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左派，这个民主党的这些人是很多人呢，他们不信仰宗教，他们是这个甚至无神论者，甚至无神论者。那么这种世俗化的趋势，从这个，如果我们用这个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呢，它也有这个长期的这种因素在影响着他们，说特别是从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来，这种对理性主义的崇尚，这种唯理主义、绝对理性主义，相信理性至上，相信理性无限，相信通过人的理性可以无所不能的这样的这种观念，以及现在的科学主义，特别科学带来了这种进步之后，让很多的人对科学抱有一种强烈的乌托邦主义的这种幻想，认为科学可以解决我们人类所需面临的所有的问题，我们不需要信仰，不需要宗教。那么这样的这种观念在这个科技精英，是吧，受过良好教育的这个人群当中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影响。特别你看美国的这些知名的这些学校啊，这些常青藤的这些院校。是吧？东西海岸这些在美国最发达的地方，反而是宗教信仰最薄弱的地方，是吧？衰落最严重的地方，就叫衰落最严重的地方。因为这些人迷信理性的力量，迷信科学的力量，迷信科学的力量，所以他们对宗教信仰是一种这个藐视，甚至是敌视的这种态度，是吧？认为他们阻碍这个科学的进步啊，阻碍人们。这个对这个世界、对宇宙的这种认识和改造啊，等等，等等，这个话题呢说了也比较长，我们找机会可以再来聊，不专门来说的，就这种大家知道这种世俗。当然，美国跟这个欧洲相比的话，美国仍然是这个宗教这种氛围浓厚的程度要远远高于欧洲这些国家。欧洲这些国家很多已经。可以说高度的世俗化，高度的世俗被无神论者以及被其他宗教的这种冲击，基督教已经在那里拥有的这个影响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美国可能是所有这些发达国家里边，欧美这些民主国家里边，基督教传统仍然保持的最好的国家，最浓厚的国家，基督教信仰。那么最后我引用这个里根总统的一段话呢，来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讲座，接着讲座。在1989年1月11号，里根总统发表了一个告别演说，是吧？在这个演说当中呢，他提到了这个山巅之城的这样的观念，这样的观念。他说，在我的整个政治生涯当中，我谈到了闪光之城，就是说的这个山巅之城。但我不知道，当我说它的时候，是否清晰地表达了我所看到的。但是在我心目当中，它是一个建立在岩石而非海洋上的高大自豪之城。风儿掠过，上帝护佑，并且各种各样的人和谐和平地居于其中。它是一个商业繁荣、创造力四射且带有自由感之城。如果有必要性修建城墙，墙上一定有门，而且门对一心一意要来美国的人是开放的。这段话很有意思啊。首先，他强调了这个闪光之城，这个山巅之城是建立在坚硬的岩石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海洋之上，非常的坚固，不容易被摧毁。就上帝保佑他，并且各种各样的人和谐和平的生活在这里，商业上繁荣，人们富有创造力，而且带有自由感，是吧？带有自由感。如果有必要修建城墙的话，城墙有门，对那些一心一意想来美国的人、认同美国理念、美国精神的人，想要来美国的话，美国始终向他们开放的。美国是一个开放社会，是吧？欢迎那些。一心一意要来美国的人，当然前提是要通过合法的方式，而不是你要通过非法的方式啊、偷渡啊或者其他的方式来美国，那你背离了美国精神的 这个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呢，就是法治，是吧？因为你可以通过违反法律的这个方式来做事情，这是他们所无法接受的，是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总统，还有美国的这个保守派，反对非法移民，是吧？主张你移民，当然我们欢迎，你要认同美国精神、美国理念，是吧？当然欢迎。但是要通过合法的方式、合法的程序来美国，而不是偷渡，而不是通过非法的方式。所以有些人错误的这个把特朗普和保守派的这种移民的理念理解，我说不欢迎移民，不欢迎外国人，是吧？这是完全错误的，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不欢迎外国人，不欢迎移民，他们从来强调的都是，移民或者任何人想要来美国，都要通过合法的方式，因为法治是他们的核心。没有了法治，可以说，美国也就不会有秩序，是吧？也就不会有秩序，这共同体也就无法维系下去，就不会有自由。他们的自由是法治下的自由，法律下的自由，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千万不要误以为说，特朗普和保守派或者共和党不欢迎移民，这是完全错误的解读或者是看法。他们欢迎，他们当然欢迎，尤其是欢迎那些认同美国理念和精神的人。当然他们不欢迎那些破坏美国的人，破坏美国、反对美国精神。如果你说你反对美国精神，你还想来美国，你要享受美国这里的繁荣，享受这里的福利，那没门儿。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应该来，对不对？不应该欢迎这样的人来，这样的人只会破坏美国人，让这样的一个自由而繁荣的这个共同体不复存在。所以当然有理由反对这样的人，反对这样的人，是吧？事实上有很多的这个移民来到美国之后，其实他们根本不认同美国的理念，不认同美国的精神，是吧？是为了到这里生活得更好，比如说或者这里安全，让子孙后代有更好的这个未来，是吧？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那接下来有时间，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提一些问题。谢谢大家。